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九章银色的聘录第六十集。 想的再多也不会使面前的任务变得容易，也不会让水温变暖。哈利走到池塘边，把赫敏的魔杖放在地上，仍让它亮着，然后他竭力不去想自己会有多冷，也不去想自己很快会哆嗦成什么样子，一下跳了进去。他身上的每个毛孔都在尖叫抗议，肺里的空气似乎都冻结了，刺骨的冰水没到了肩膀，他几乎无法呼吸，浑身哆嗦得那么厉害，水都被晃得打到了岸上。他用麻木的双脚寻找健身，只想潜下去一次。哈利喘息着哆嗦着，一秒一秒地推迟着全身静默的那一刻，最后他对自己说不做不行了，并鼓起全部勇气潜入了水中。钻心透髓的冷像火一样煎熬着他，脑子似乎都冻僵了。他在黑暗的冰水中潜到池底，伸出双臂摸索宝剑，他的手指抓到了剑柄，把它往上拔。忽然什么东西箍紧了他的脖子，他想到了水草，尽管下潜时他并没碰到什么东西。他抬起没拿宝剑的那只手想把它扯掉，发现并不是水草，魂器的链子收紧了，正在慢慢勒住他的气管。哈利拼命提灯想把自己推上水面，却只是撞到了池塘的石壁上。他扑打着呼吸困难，用力扒住越勒越紧的链子，但冻僵的手指怎么也扒不开他。他脑子里开始冒出金星，想着要淹死了，没希望了，已经无能为力了。抱住他的这双手臂一定是死神的。他埋在雪地里苏醒过来，咳嗽着，干呕着，浑身湿透，从来没有这么冷过。不远处另一个人在喘气咳嗽，摇摇晃晃地走动。又是赫敏及时赶到了，就像大蛇袭来时那样，然而听声音不像是他。听那低沉的咳嗽声，那沉重的脚步声，哈利没有力气抬起头看看救他的是谁。他能做的只是将颤抖的手举到喉咙口，摸一摸刚才挂坠盒紧紧勒进他肉里的地方。挂坠盒没了，有人帮他割断了。这时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在头顶上响起。 你有病啊！ 也只有听到这个声音时的震惊能让哈利有力气爬起来。他剧烈地哆嗦着，摇摇晃晃地站起身。他的面前站着罗恩，穿着衣服但像个落汤鸡，头发贴在脸上，一手拿着格兰芬多的宝剑，一手握着被割断的金链子，魂器还挂在上面。 真见鬼！ 罗恩喘着气举起魂器，他在截短的链子上荡来荡去，有点像模仿催眠术表演。 你跳下去时怎么没把这东西摘下来？ 哈利无法回答。与罗恩重新出现相比，银色的聘录已无关紧要，真的无关紧要。他真不敢相信，他冷得瑟瑟发抖，抓起仍然搁在水边的那堆衣服，一件接一件地套到头上，一边盯着卢恩，隐约担心每次一看不见他就会消失。但卢恩应该是真的，他刚才跳进池塘救了自己的命。 是你。 哈利终于说道，牙齿咯咯打架，声音因为刚才差点被勒死 而比平时微弱。 啊，是啊。 鲁恩说，显得有点困惑。 你找出了那头偏鹿？什么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我还以为是你呢。我的守护神是母鹿。哦，对了，我是觉得长得不大一样，没有脚。 哈利把海格送的皮带子挂到脖子上，套上最后一件毛衣，弯腰捡起赫敏的魔杖，重新看着卢恩。 你怎么会在这儿？ 显然卢恩希望这个问题晚一点提出，或根本不提出。 我，你知道，我回来了。如果…… 他清了清嗓子。 怎么说呢？如果你们还要我的话…… 一阵沉默。卢恩出走的话题如同一道墙挡在两人之间，但他在这儿，他回来了，他刚刚救了哈利的命。卢恩低头看看手里的东西，一时似乎很惊讶。 哦，对了，我把他捞出来了。 他不必要地说，一边把宝剑举给哈利检查。 你就是为这个跳下去的，是吧？是的。 哈利说， 但我不明白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？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说来话长。 罗恩说， 我找了你们好几个小时，这森林真大，是不是？我正想在树底下睡一觉，等天亮再说，就看见那头鹿跑了过来，你在后面跟着。你有没有看到别人？没有。 罗恩说。 我。 他犹豫了，望着几米外两棵挨在一起的树。 我好像是看到那边有东西在动，但我正在往池塘边跑，因为你跳下去了没有上来，所以我不想绕道。嘿。 哈利已经往罗恩指的地方奔去。两棵橡树长得紧挨在一起，在眼睛那么高的地方有个仅仅几英寸的空隙，是个可以偷窥而不被发现的好地方。但树根周围没有雪，哈利没看见脚印。他走回原地，罗恩站在那儿等着，手里仍然握着宝剑和魂器。 那儿有东西吗？ 罗恩问。 没有。 哈利说。 宝剑怎么会在池塘里呢？肯定是召出守护神的那位把他放进去的。 两人看着精美的银剑，嵌着红宝石的剑柄，在赫敏魔杖的荧光中微微闪亮。 你觉得这把是真的吗？ 罗恩问。 有个办法知道，是不是？ 哈利说。魂器仍在罗恩手中晃荡，挂坠盒微微颤动。哈利知道里面的东西又焦躁不安了，他刚才感到宝剑近在咫尺，便试图勒死哈利，不让他拿到宝剑。现在不是长谈的时候，应该马上彻底摧毁挂坠盒。哈利高举着赫敏的魔杖环顾四周，找到了地方。在一棵悬铃木的树荫下，有一块平坦的大石头。 跟我来。 他率先走过去，拂去石头上的积雪，伸手拿过魂器。但当罗恩把宝剑也递过去时，哈利摇了摇头。 不，应该由你来做。我？ 罗恩惊愕地说。 为什么？因为是你把宝剑从池塘里捞上来的。我想应该由你来。 他不是大方或谦让，就像刚才相信聘鹿是无害的一样，他确信必须由罗恩来使这把剑。邓布利多至少教哈利认识到某些类型的魔法，认识到某些行为有不可估量的神力。 我来打开。 哈利说， 你来刺，一打开就刺，行吗？因为里面的东西会反抗的。日记中的李德尔就曾想杀死我。你怎么打开呢？ 罗恩神情惊恐地问。 我来叫他打开，用蛇老枪。 哈利说，这答案如此自然地脱口而出，他觉得好像内心深处一直就知道，也许是最近遭遇了纳吉尼才让他意识到的。他看着那个蛇形的 S， 由闪闪发光的绿宝石嵌成，很容易把它想象成一条小蛇盘在冰冷的石头上。 不， 罗恩说， 不，别打开它，真的。为什么不？ 哈利问。 我们赶快除掉这该死的东西，已经好几个月。 我不行，哈利， 真的，你来吧。可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东西对我有害。 罗恩望着石头上的挂坠盒，直往后退。 我对付不了他，我不是在为自己找借口，哈利，但这玩意儿对我的影响比对你和赫敏要大。他让我产生了一些念头，那些念头我原来也有，但他使一切变得更糟，我无法解释。每当把它拿下来，我就会清醒过来，可是接着我又得带上这该死的东西。哎呀，我不行，哈利。 他已经拖着宝剑退到远处，连连摇头。 你能做到， 哈利说， 你能行的。你刚才捞上了宝剑，我知道应该由你来用它。拜托，除掉它吧，罗恩。 听到自己的名字，好像是一种激励。罗恩咽了口唾沫，走回大石头跟前，长长的鼻子仍然呼吸粗重。 告诉我什么时候？ 他用低沉沙哑的声音说：“ 数到三。” 哈利低头看着挂坠盒，眯起眼睛盯住字母 S， 想象着一条蛇。而此时，挂坠盒里的东西像笼中的蟑螂一样窸窣作响，几乎很容易对它产生怜悯。只是哈利脖子上的伤痕还在火辣辣的痛。 一、二、三， 最后一个词是一声嘶嘶的咆哮，挂坠盒的小金盖咔嗒一声弹开了。